道你最怕什么呢？有没有怕蛇或是蜘蛛的小伙伴？我想跟你说，你怕蛇或是蜘蛛呢，完全是娘胎里面带的耶。德国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，让6个月大的婴儿看尺寸和颜色相同的图片，其中有一部分图片内容呢是花朵、鱼类之类的，另外一些图片呢是蜘蛛或是蛇。结果发现呢，当看到蜘蛛或者是蛇的时候，婴儿的瞳孔明显变大了，说明这种恐惧呢是进化印刻在人类大脑当中的一种本能的反应，并不是后天造成的。所以那些不怕的人对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，居然能够打败本能。哎，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，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，我就会想起你，笑着说：“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

俄罗斯有家公司呢，收到了很多土豪呢喜欢秀一些私人飞机奢侈生活照的启发，就开始向那些买不起私人飞机的人呢提供炫富体验服务。$244呢就可以拍2个小时，会有专业的摄影师、化妆师提供服务。如果全程只是自拍的话呢，是$191。因为服务太受欢迎了，现在只接受提前预约了。你怎么看呢？ 心里不平衡，最帅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 ，You know，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，发丝圈的窗子面，春春春，打不开的心门，男子之后闷闷闷，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先生好春，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。 你看到你，我就想到过去，就一个让我写出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真的没关系， 我过得很好，没关系。 一看到你，我就想到过去，就一个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。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恨你。 你跟别人是想又何来去？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，我也过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。 我过得很好，没关系。 心属那我。

让感情被时间改变，交错过往在一瞬间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